翻嚟，如果你覺得林鄭仲有 27.7 係嘛？ 係 嗰個民望 27.9 嘅民望，而呢個支持率嘅淨值就係-51。如果你覺得佢仍然係有咁高嘅話咧，你睇完呢段片之後咧，你就知道咧，佢應該咧實際上應該得一字頭。 呢個大鑊啊！呢個嚇，睇下先。 睇下今日 問題，好似我頭先喺開場白簡單講，我哋見到而家好多嘅評論都唔係建基於一啲已經有嘅證據或者事實，相係有好多款，圖片有好多款。 請俾行政長官回答啦，大家。 喺 Facebook 裏面嘅 post 亦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見，所以昨天嘅警務同事已經表示咗，每一個個案都係需要查，我唔係去調查刑事罪行嘅人士，所以一定係要接受刑事嘅調查。所以我喺呢度呼籲所有嘅人士，如果係認為喺呢啲示威暴力嘅過程裏面受到不公平嘅對待，請你俾個機會我答。喺呢啲示威過程中，冇人想見到有人受傷，無論係示威者、經過嘅市民或者係警隊，冇人想有人受傷。對於呢位眼部受傷嘅女士，我係希望佢能夠早日康復，但係都係要去調查。大家唔能夠只係。大家不能夠因為一個，如果他肯報案，他願意跟我講當日的情況，凡是檢控的工作都不是行政長官做的，如果大家需要我再重複呢，檢控的工作是由律政司不受干涉地去進行，亦都是等於不檢控的訴求，亦都不可以由行政長官作一個回應。 嗱，頂唔順啦，真係我真係再睇唔到落去。今朝睇完之後，早餐都食唔到。 所以結論咪就係你幾時死啦，大佬？你講咁多嘢， 你講咁多嘢都係一個結論嘅啫，你唔好去死。 係啊， 即係翻返胡志偉個結論啦。 唔係，所以點解？喂，佢之前啊，嗰、那個 moment 仲喺度飲喺度 飲飲泣哽咽， 咪係咯？跟住然之後 stone face， 跟住仲要喺度偷笑， 跟住喺度串嘴， 咪就係 有好多個事實，有好多個 Facebook 嘅內容， 唔係你做戲要醖釀個心情。 你做行政長官嗰件事係11號發生嘅，係咪啊？你今日出嚟見記者會，你冇做 fact finding，你冇揾清楚個事實，係嘛？你至少問啊，你都叫盧偉聰交個 report 上嚟啦。警察每一次開槍都要交報告嘅喎， 係啊， 係嘛？你就算出邊嘅藍絲幫你去 spin 都好，你作為行政長官，你唔知道發生咩事？所以我就話呢，這個人真係無恥無極限，就係咁嘅原因。 不過你搵嗰啲去 spin 又係好鬼柒嘅，唔通你真係話有個 俾港豬射呀？ 唔係囉，又話咁啲港獨分子喺度搞事，喂大佬，而家乜都入你數啦，大佬。 試下你射錯啦。 咪就係囉。 係咪呢個最好㗎喇，外國勢力射錯咪最好。 對啱啊，即係總之乜即係千錯萬錯，個個都錯，我就冇錯啦。係咪呢個就係你自己想講嘅嘢啦。 所以我就話呢，呢個係唔會變㗎喇。即係警察就會武力升級，818民陣就呼籲 遊行， 就是遊行反黑警，制暴亂，是不是制暴亂？ 我唔記得咗，總之就係、是、針對黑警啦，總之就係、是、針對黑警大遊行啦， 制止黑警嘅暴亂。之後亦都會可能有警民衝突，係咪？我哋只係期望。唔好再有人受到呢 種傷害。佢預咗㗎喇，佢預咗㗎喇。即係你每個禮拜都係，因為你今個禮拜嘅遊行， 就算你批唔批都好， 係 民陣呢次批唔批都好，以香港市民憤怒嘅程度呢，係會大量嘅市民湧出街。 因為原本呢個禮拜日好似係紅土㗎嘛，紅土遊行 佢唔批㗎喇， 係呀，佢唔會批㗎喇，佢話讓路添，佢話讓路添，知道民陣搞，咁民陣搞呢，我諗佢都預咗買一送一㗎喇，即係話你係遊行完咗呢，一定有人佔路㗎喇，又係再打過㗎喇，又係咁。但係我覺得就我覺得我哋自己都要做一啲即係檢討啊，因為其實呢，我哋之前呢每個禮拜啦，起碼3個禮拜啦，自從8月5號之後呢， 前線的人呢就真係喂佢哋真係試過快閃啦，佢哋就走唔返轉頭喎，佢唔會再玩陣地戰喎，而家係閃電戰同埋一個叫做係遊擊戰喎。咁呢個新模式嚟嘅。咁但係問題就在於啦，其實我哋每次人數呢其實係嗱，第一拉人越拉越少啦，已經係 幾百個啦， 係呀好犀利啦，已經我哋而家可以出到前線 8-11都拉咗成百幾個。 其實嗱，你唔能夠否認嘅就係我哋嘅人係越嚟越少嘅，確實係。咁而且亦都有啲攰添啦。咁但係係咪可以 support 到咁多個戰場啦，係咪？因為其實我哋嗱遊行啦，兩日呢，禮拜六禮拜日呢都四個啦，係咪？一日兩個之後你衍生出嚟有 multiple event 仲要周圍走啊，大佬。嗱，當然佢哋有個理由嘅，就係話消耗戰，打消耗戰，係咪？ 喂，佢你啱啱頭先你有冇睇過啊？就捉咗一個大陸福田分局嘅呢個公安係扮示威者 人。你自己都相信呢套嘢嘛？即係如果你自己本身都認為有大陸嘅武警公安混入咗啲差佬度，即係去做執 聯合執法。 同埋好似話咁啊，頭先我即係好似今朝好似有人喺D100嗰邊唔知做訪問，就話咧而家咧好似話一班即係差佬咧個別地佢哋就係嗌嗰啲嗌飯盒啊，佢哋終於專登 mark 高唔知30% 係點樣嘅，跟住每次執勤咧都要揾一個 local 嘅即係一個警員去傍住佢哋，唔俾佢哋接受訪問，唔俾講嘢，因為一講嘢嘅話咧驚又係統資敏啦，又係係嘛？就係嗱，佢哋內部已經傳咗呢啲咁嘅嘢出嚟㗎喇。嗱，但係即係呢啲嘢你唔好信冇。即係首先，如果你覺得呢啲嘢係有嘅話，咁你再同佢玩消耗戰嘅話，喂，嗱，坦白講，差佬就算點消耗都好，就算全部 100% 都係自己有都好，喂，佢哋嘅消耗戰呢純粹係體力上面嘅消耗，但係我哋嘅上面嘅消耗呢，喂，我哋係人頭上嘅消耗㗎喇， 我哋即係好簡單，呢、這個唔係內戰，唔係消耗。 即係我哋唔係 內戰，係你可以殺傷對方嘅有生力量咁樣嘅方式嘛。 係啊， 但係我哋而家示威者，你話佢幾咁暴力都好，暴力有兩個 level， 一係對死物嘅暴力，即 係 撞玻璃啊、掟警署啲磚啊等等；第二係以殺傷警察， 係冇錯。 當然可能有個別，但係你睇到整體嘅情況都係以破壞建築物。 係啊，冇錯。即係 警察就唔係，警察而家係以殺傷示威者。如果琴日被插足架和那個是打到腦出血的話，腦內出血，那你可想而知，不是外傷，是裡面，那你可想而知現在這個警察的暴力打眼、headshot 等等這些東西，按那些女仔在示威者裡面，然後呢用暴力的方式去拘捕他們、等等，包括在車站射催淚彈等等這些東西， 是啊，沒錯啊， 實際上他就以殺傷市民為他們的出發點來的、 我們那個武力啊，即是和我們那個即係所有即係武器啦， 係不成比例嘅，根本係 不成比例。 你話佢哋係好武裝，喂大佬啊，佢哋嗰啲頭盔，所謂嘅戰術頭盔，喺廣華街買嘅，大佬打 war game 嘅嗰啲，講 BB 彈嘅咋。 而家我哋 警棍勾兩嘢都裂啊！ 咪而家咪差佬仲出埋呢個水炮車嚟恐嚇咯，係嘛？ 特登咪琴日咪走去示範俾立法會議員睇。 唔係喎，琴日嗰個佢話俾你聽，其實嗰個水炮車其實好斯文嘅，因為咧佢專登揾個300磅嘅假人。喂，正常人點會300磅？第二仲要即係整到佢20米開外嘅、走嚟肥，然之後咧肥極都肥唔冧嘅。話俾你， 你夠話5米之內唔可以開啦。 係啊， 你咪又係2米、3米 headshot 喺度。 啱啊！ 你點會信香港市民點會信你啫、第二嗰啲嘅裏面嘅化學物質嘅濃度，鬼知啊！ 真係好誇張嗰啲， 鬼知啊！ 直情係生化武器， 淨係催淚彈。我話俾你聽。長期在前線做 live 的記者咳出血了，大佬已經那些是有毒的神經氣體來的， 就是這些買 不是說你擋了之後走了之後不再醃眼洗了之後就沒事了，原來那些吸進去的肺裡面一路進入了去這個消化系統都會有事。 不過有沒有人計過現在其實做前線記者呢買保險是不是已經沒什麼、人壽了，其實是 喂，大佬呢啲嘢， 你個風險係大到 有啲嘢，我成日都話嘅，你底線一跨過就翻唔到轉頭嘅，即係等於橡膠子彈，928都唔敢射。當時傳話出橡膠子彈叫啲人走，最終都冇射到。但係佢已經掹咗期嘅啦，其實已經係。好啦，出咗黑期嘅啦，其實嗰陣時，而家喂連報數都係假嘅。琴日記者會報出嚟射出嚟彈，原來點止100幾發啦。其實612原來是200幾發，是 很誇張，這個是 報少了100發差不多， 612已經是這樣的。 你問警察他怎會不知道那個差別這麼大。 612已經是這樣的。 因為每次開完每一個人有多少發的催淚彈在身上那裡、啊、有多少人全部都知道的嘛。 你想想 一點數剩下多少催淚彈就知道 了。對喂，同埋呢啲你要上報㗎喎、哦。 要 係咪即係呢個最後尾呀其實你自己本身你自己都要交數俾呢、這個即係嗰個即係統計處定乜鬼嘢。即係你要交數㗎嘛如果唔係嘅話喂你 ICAC 查你㗎喎呢啲係。 係咪成日唔認為用過期出嚟彈。而家就慢慢就變成語言藝術就話過咗最佳使用期限。 喂大佬啊你估超市買嘢咩最佳使用期。 是不是即是你而家根本上警察冇有公信力林鄭月娥冇有公信力整個政府冇有公信力然後北京呢就蠱惑了匿在一個冇有公信力的政府那裡要他升級我想問一下怎樣解決即是說你根本上你那個的我當你是一間公司那個 CEO 已經是民望陷於全間公司裡面連掃地阿嬸都在背後少他的 是、啊、 然後你叫這個 CEO 進行裁員然後佢緊縮政策你估會點呀連清潔阿嬸都攞個地拖扮佢啦係咪 咪所以呢所以呢即係有台灣學者啦明居正呢就話即係喂阿林鄭好快 即係 Plan B 就係咁 係啦即係所以 Plan B 就係咁好可能就會有人暗殺㗎喇其實 即係俾大陸搵人暗殺㗎 喇嗱呢個咁講啦係咪佢話所謂嘅暗殺呢就係其實嗱你口頭上而家即係叫做話唔撐你接受你辭職好多人都會咁樣閱讀㗎嘛就係話哎而家呢呢個習近平自刮啦係咪即係終於認自己用錯人啦係咪先咁但係你唔得㗎嘛咁樣自己攞唔到下台階咁因為你唔信㗎嘛即係你就算乜嘢痛都好即係人哋都唔 buy 㗎嘛。咁但係唔係如果你話暗殺佢一石二鳥喎第一就係話而家所謂嘅恐怖主義苗頭呢呢條線呢就講得通啦。就可以自用自 用自用自用 是啊即是自愿其 说。白色恐怖大手部的啦。 第一就帮自己撤除了毒瘤是吧第二就其实可以赖即是嫁祸你示威者喂你不要以为做不出足之都可以嫁祸的话喂这些有什么可能做不出啊这些是。是吧即是刚才我们即是画面上面都见到个公安啦是吧有在机场里面今日捉到个公安然后有身份证啊。 我仲要即刻上网啊原来透明度好高的。 是啊。 啲示威者呢就攞咗佢一个发现咗佢一个咁样嘅 身份证。是啦。 是啦即是 徐錦陽啊 往來香港通行證的徐錦陽先生。咁原來跟住再上網打上去公安徐錦陽。 哇。 咁就可以找到晒㗎喎。係囉。分局啊全部找到晒出嚟㗎喎。 係咪即係你張係咪捐腎賣 iPhone 嘅卡嚟㗎呢張係咪 係呀係呀。 係囉。 所以點解嗰啲帝巴一出擊呢就俾呢個連登仔 KO 都係咁嘅原因因為大陸原來係對於個人私隱嘅 data 係冇保障 呢啲咪就係奸有奸輸囉咪就係話你即係信奉伊斯蘭教啊，即係 幫佢參軍 幫你參軍呢啲真係大鑊啊！呢啲係 即係話你依靠一個冇咗市民信任冇咗國際社會支持嘅軍警政權去強硬執法執不執到呢只會更大的反彈是吧這個北京始終我經常都說中共模式不能在香港應用就是這樣 那沒辦法了因為你現在說全面管治權嘛你又要讓你揸了支旗但是讓你揸完支旗之後下面個個不敢自己來的時候那你不就是所有的笨拙的招數自己出來 不是因為他最重要的是什麼呢他衰格在就是他又要代理人戰爭我又不現真身 是啊 我現在到現在逼下逼下就現點不現點 是啊 好啦現點不現點是最大鑊的為什麼每次他這個所謂製造動亂來終止騷亂這個策略不成功呢就是始終那些死茄哩啡佢唔係軍隊訓練㗎嘛譬如元朗嗰啲白衫軍。喂軍隊訓練啊就算美軍啊都會喺越南無差別射擊嗰啲越共嘅村莊裏面嗰啲平民百姓啦。阿富汗都有啦伊拉克都有啦。你何況你用黑幫喂黑幫嘅話佢可能幾個字頭或者同一個字頭唔同派系嘅人爭出位 就出進入咗去車站車廂裏面打人㗎喎。 所以啦阿細良，而家你冇藍綠嘅問題，只有黑白嘅問題啦，而且個黑白呢 係好分明啲。 係好分明嘅時候呢係冇中間路線可走嘅，而家係。 死晒㗎。 既然冇中間路線可走嘅話，你可以解釋到啦點解阿湯家華嗰檔嘢 個 個辭職啦大佬。 其實湯家華冇咗檔嘢㗎啦已經。因為那檔嘢得翻個一條友嘅啫， 一條友啫嘛，即係喂同阿陳， 所有召集都走曬， 同阿陳耀天有乜分別啫？ 所有中聯辦嘅投資泡湯，唔係中聯辦係阿張曉明嘅投資， 係啊， 同佢上完英之後， 係啊， 投資嘅泡湯係仲慘過買倫敦金啊！而家張曉明用咗幾多錢啊？擺落去呢個民主思路， 唔係但係我 民主死路變咗， 變咗民主死路呢個係，唔係但係咁樣講啊嗱，佢都當嘢散咗啦。你覺得會唔會係即係純粹後面嗰班有良心發現呢？ 唔係，而係覺得喂大佬要跳船啦。 係啊， 因為民主死路嗰啲都係古惑仔嚟㗎嘛。 咪就係囉。 係咪民主死路古惑仔就係咩呢？最識睇風向。一聞到嘩唔對路有糯味即撇。 係。咁你估嗰陣糯味幾時會嚟呢？幾時會 come true 呢？ 嗱我覺得佢點都要回復一個正常嘅管治狀態。 就係要制亂止暴先啦就係。 嗱佢止咗暴之後啦假設即係可能whatever reasons,、 啊、 可能因為太耐啦時間、 嗯、 拖得太耐啦大家都對於呢個嘅即係上街呢個警民衝突可能已經係即係慢慢嗰個嘅支持度可能有改變嗰陣時佢咪會回復希望快啲回復常態嘛、 嗯、 但係我覺得佢回復唔到嘅其實點解、 嗯、 呢就係、是、譬如八五大罷之後呢咁、啊、大家都會諗下係應該和你飛上場啦、 啊、 實際上你諗下啦我哋自己眯埋眼諗下八一一係點嚟嘅？ 嗯， 呢、這個港版六四係點嚟嘅？其實港版六四咧就係、是、幾個遊行批唔到呢個不反對通知書， 冇錯， 即係包括呢個深水埗楓樹街集會、黃大仙同埋東區， 嗯， 東區就淨係批咗維園， 係 就咁、是、噶嘛。好啦，人數多唔多咧？其實一開始我睇 live media 嗰陣時咧。人數是不多的黃大仙是不多的。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好深 水埗仲多啲維園就應該是最多的。好啦佢慢慢搞一下搞一下呢因為示威者就採取呢個遊擊戰嘛。 嗯。 遊擊戰的方式呢就是佢真係呢一個地鐵站就現場商量之後就去邊度咁樣就一路走啦、嗯。而警方是咩呢警方嘗試是用最大的武力去拘捕遊擊隊。嗱呢個呢就是犯了一個很大的戰略上的錯誤、 嗯、 就是國民黨在剿共裏面最大的錯誤、 嗯、 剿共退到第五次圍剿為什麼成功呢就是德國的軍事顧問就叫他你不要這樣追他你這樣追他你死定了、 嗯、 你就用碉堡政策碉堡政策就是一步一步進逼、 嗯、 然後建立碉堡然後斷他那個 logistic 然後再這樣再慢慢推進而不是打流寇流寇、嗯即係遊擊戰術，即係流寇啫嘛，即係李自成啊嗰啲部隊啫嘛。流寇最叻嘅係咩呢就係、是、個機動性啊嘛。 嗯、 但係你嘅 deployment 就唔係、哦，你嘅 deployment 係你要重裝甲嘅呢個鎮暴警察嘅車隊跟得上先得喎。雖然佢埋伏咗喺好多個地點， 我 見到。譬如我喺東頭村道，我就見到佢成個 company 匿埋咗喺大成街街市隔離嗰度，就唔係好近嗰個現場，但係好快已經可以去到嘅。他就諗住咁樣嘅方式嚟去圍捕嘅啫。嗱、 嗯， 圍捕嘅後果而家見到曬，其實因為呢個就係犯咗美軍喺越戰裏面最大嘅錯誤，就係、是、當你進入越共嘅村莊嗰陣時候，根本冇遊擊隊喺度。 嗯， 結果你就無差別射擊，因為恐懼。 係， 你見到嗰啲越共嘅控制嘅村莊裏面嗰啲村民， 你咁咪射到街坊咯？嗰啲 基本上見到佢。雖然係一對拖，但係後面孭住個細路，你以為嗰個就係呢個炸彈背心。阿富汗又是這樣伊拉克又是這樣因為你必然的你入到去一個社區我想鎮暴警察都是害怕的入到一個陌生的社區那裡因為你要記住、 嗯、 在黃大仙的鎮暴警察他可能在新界北總區調過來的嘛、嗯、他不是當區的警察來的便衣反而不會害怕好了跟著覺得個個居民好像有敵意你想想個狀態咪同未來村大屠殺嗰啲美軍一樣 啊！呢個係㗎，尤其係咧，嗱你自己本身咧係冇乜道德，係冇道德光環㗎嘛！你成個警隊， 因為你入到去就俾人鬧啦嘛。 係啦，一定係嘅。即係如果你要追，即係你要剿匪嘅話，首先你要佔咗絕對嘅道德光環先，即係你嗰個正邪之別。即係但你唔係、哦，即係我嗱呢、這個係我上個禮拜六嘅時候我見到係尖沙咀，哇！嗰啲示威者行入去呢、這、一個由呢、這、一個、尼敦道行入去呢、這、一個、The One 嗰度咧。 我哋見到市民喺旁邊拍手掌㗎喎。 義軍咁就變咗。 係啊，係咁樣㗎喎，即係我拍咗條片擺曬翻新 page 嗰邊啦。喂，但係你而家你啲差佬係去到邊度俾人鬧到邊度，包括喺呢個尖沙咀有個大隻佬嘛，原本走出嚟話香港警察啊嚴正執法，跟住然之後呢有個差佬喺度講話，欸，講得好咁樣，然之後個大隻佬即係話講笑咋你返去喂狗糧啦，食屎啦咁樣。喂，呢個真係傳得好勁，呢條片係咪好清楚呀？而家係如果你要剿匪剿得好嘅話，你首先你有個絕對嘅道德光環，啲街坊會支持你先，不問來由會支持你先。但呢個唔係喎，你做啲衰嘢做得太多。 呢個就係你睇返國共都係一樣共產黨點樣佔道德光環係100年前嘅五四運動㗎嘛。 係 五四運動之後嘅民族主義喺年青學生心目中成為個聖杯㗎嘛。跟住佢就不斷宣傳國民黨唔肯抗日㗎嘛。特別係呢個東北事變之後，九二八之後就唔抗日㗎嘛，九一八之後就唔抗日㗎嘛。好啦，然後呢就將蔣介石變成係一個呢勾結日本嘅咁樣嘅一個軍閥。所以佢咪去到邊度咪贏到邊度囉。佢長征其實佢去到邊度贏到邊度㗎喎，即係贏民心啊！我意思係話，雖然佢軍事力量係好薄弱喎，嗰陣時係，但係國民黨以德國式嘅裝備，再加埋德軍嘅指揮官，咁樣都打唔殘佢喎。所以我想問下，今日警隊你比當日嘅國民黨同共產黨嘅軍事力量對比， 冇錯， 你有咁嘅優勢咩？ 唔係，同埋咧，你而家你打遊擊戰，呢個唔係話真正嘅戰爭啊嘛，你消滅唔到肉體嘅時候啦。即係你嗰個道德光環係更加緊要 的。嗱，呢個就係中共點解長征佢覺得會再大勢力係咩？佢進入咗一啲佢從來冇進入嘅根據地。由井岡山開始，而嗰啲根據地裏面就係佢 recruit 紅軍嘅嗰個嘅，即係話每一次前線係一個唔係一個 closure 嘅組織啦。你當佢係 ISIS 好，或者係塔利班好，佢係一個封閉嘅組織。你損傷人員、捕捉人員咧，的而且確。是阻止他有生力量，他要慢慢慢慢衰亡。但是如果每一次群众集会的动员里面，他是能够因为那个的八一之后，本来八五都没那么大镬的，八一之后又会更加多的人，你看到拘捕的年龄，你看到的其实由今次140多人里面是有40多岁的。 是啊， 不是全部都是 60多岁都有， 不是全部都是后生的其实。 是啊，当然多数是后生啦。 昨天我在机场有一个成70岁的阿伯走埋嚟同我讲，即系佢系支持啲学生嘅，就话我攞晒我啲老人金去买装备俾佢哋。咁你谂下，70岁嘅大佬啊，佢话我系喺大陆走落嚟，喺49年之后，即系我已经完噶啦，但我唔想见到香港系变成以前嘅大陆咁。 呢个就系不忘初心啦。 系啦，你系有啲咁嘅人， 系 佢系一个即系你睇到佢一个基层嘅市民。但是當你無差別攻擊的時候，遊擊戰帶來的後果，我對前線其中一個最大的貢獻是什麼呢？它是令到正規部隊進入了泥沼嘛，其實是你表面上是你拘捕了很多示威者，是不是 重刑濫捕濫掃等等， 是 但是你看到每一次當他一進入社區的時候，他面對那些根本不是前線，根本不是前線的群眾， 那 些是普通街坊。好啦，特別係去到太古城你就大 Q 鑊㗎喇，話俾你聽。中產嗰啲本身已經係憎林鄭，已經係對警察好有睇法。你仲要踩入佢哋個地鐵站嗰度射出嚟彈，第二日佢返工要去落去地鐵站嗰度，你諗下會幾 Q 興 呢？葵芳咪就係囉。喂大佬，見到班示威者，其實本身我諗可能有啲街坊呢都會怨啲示威者，喂好地地做咩走入嚟搞到我食彈啫。但係之後嗰日返工朝頭早，竟然是啲後生仔派翻嗰個口罩俾佢哋，叫你小心入面嗰啲即係催淚彈啊嘛！喂，大佬，你而家差佬係點樣咧？喂，咁樣一夜走咗去，然之後就連認都唔敢認，係衰格到咁。 喂，同埋你 仲係半開放狀態。 你睇下今日 PPRB 嘅記者會 嚇， 人哋問佢插足教喎嗰單嘢，佢個答法竟然係不完美，有改善地方。喂，大佬啊，強姦就係強姦。非禮就是非禮， 是 你怎可以說非禮今次非禮得不完美， 你 下次有改善的地方， 怎樣為之完美？ 拍不到， 拍不到就是完美咯。 是 啊， 是啊，即是說這些以前，喂我以前有很多 operation 都 很完美的， 喂即是 你不知道這樣 解的，古惑仔都是插裝的、不過那些古惑仔插了裝之後都不敢出聲。 但是經歷過這個禮拜之後，我可以告訴你，即是現在差佬上到法庭了， 就是一個不誠實證人。 嗱，上訴庭一定是 pro 警察的，我理解上訴庭那些官。 但如果去到地， 就算地院、啊、裁判、 高院啦、啊，高院有呢、這、一個即係、陪審員啦、啊， 但律政司好撲街嘅話，佢哋下面放到佢一定去到上訴庭，逼你入去坐先。入咗去之後，你再上訴到去終審法院都好咧、你已經坐咗。呢、這個就係司法迫害，我俾你聽。 就唔俾保釋啊！ 因為上訴庭嗰班友全部，我覺得啊，將來香港嘅司法崩潰不出五年，不出五年。當佢哋接終審大法、終審法院嗰陣時候，就已經不出五年會崩潰。所以好多人有種感覺，覺得呢個係我哋今次如果就咁冚牌嘅話，我哋之後就冇機會再出嚟、 啊。 其實係有原因嘅。 呢個就係點解啦？即係而家喺前線嘅後生仔啦，你勸極都勸佢唔到。 唔係，但係我聽到佢哋嘅講法之後，我覺得係我理解佢哋點樣。 理解，理解，理解。啊、即係尤其係喺呢個禮拜即係七一嘅時候啦，七一嗰陣時講金鐘宣言嗰、那個 梁繼平。 是梁繼平就是說喂大佬今次衰了的話是有十年倒退的。而且即是共產黨的清算呢永遠是最無情的。是永遠呢是比以前他是會即是他為了要證明他順服到你一定呢是會比以前更加兇狠的這件事。 六四咪 是啊。 其實六四你看到的李旺陽事件你咪看到的。 是啊。 李旺陽坐 黑新疆咪就係咁囉 坐幾年 新疆就係嗰陣時 係昆明恐襲囉、昆明車站裏面嘅用刀去捅嗰啲人 係呀係呀 然後咪將所有嘅新疆嘅事件都定性為恐襲囉 係呀冇錯 然後跟住就調喺西藏呢個陳全國過嚟就用重手鎮壓囉而家就係、 是、 所以你好恐怖嘅陸陸續續上去新疆學習新疆而家被樹為樣板嘅原因就係調咗呢個西藏嘅強硬路線嘅人過去新疆去執行西藏嘅政策，然後香港嘅警察就年年上去學習。如果你咁都睇唔到嘅話，你係咪隻眼盲咧？其實 佢點解要定義即係香港嘅情況有恐怖主義嘅苗頭咧？呢個係面對國外嘅，即係尤其係 佢想你收聲。 係啦，喂，如果你企喺嗰邊嘅話，即係等於你而家企喺嗰啲恐怖主義手上啦，係咪身上啦，係咪？ 因為喺昆明恐襲之後咧。BBC 咧就報道咧 ，BBC 咧英國佬咧用字就相當謹慎， 係 佢即係話暴力襲擊，佢唔承認呢個恐襲，結果中共咧係開動外交啊等等咧學者啊口誅筆伐，就係話點解你哋唔認為呢個係恐襲，但係有原因嘅其實，今次香港嘅運動喺外交上主要嘅西方國家，基本上除咗北韓表態撐中共之外。是沒有一個西方國家不要說西方亞洲國家都沒有表態撐中共。那你想想他要令到這個形勢扭轉只有抹黑由香港由暴動到港獨由港獨再升這裡恐襲恐怖主義襲擊是短短兩個禮拜之內8月5號才講緊分離主義運動 是、 這個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是港獨去到8月12號已經成為恐怖主義苗頭了。咁我想問下其實呢個禮拜裏面出現咗咩變化呢 其實我哋降咗級㗎。嗰啲前線嗰啲示威者第一人少咗。 人數少咗係。 第二佢哋冇咁激烈已經唔再衝擊警署。 比起8月5號。 係啦。 比 已經冇衝擊 警署。尖沙咀8月1號。 一個最少即係淨係得呢個尖沙咀啦係咪即係喂你之前嗰個好犀利嘅沙田將軍澳尖沙咀。 黃大仙。 黃大仙都有㗎你而家得返即係尖沙咀咋嘅而家係。爭幾遠啊然之後你就話有呢一個恐怖主義嘅苗頭。 哦我相信係警隊嘅。武力升級呢是配合呢個定性的。我為什麼說是製造暴製造恐怖主義呢、是 manufacturing, 是製造出來的。因為等於六四一樣的。六四在長安大街是一車一車武器擺在這裡的。沒有軍人的。沒有軍人駐守的。所以我就說如果警察是可以用這樣的方式 offensive 地去不是去監視示威者。英國都有的但結果英國政府是要賠錢的他派外地入去的社運組織那裡他都不是走去煽動他們示威啊暴力襲擊的是派外地跟那些女示威者搞在一起即是拍拖啊 通常都是的 然後去收情報的其實是 通常都是的即是在警察裏面找個最漂亮的即是譬如呢即是找梁朝偉出來就做卧底因為溝死女嘛 其實我們如果發去捉鬼是不是找那些最漂亮的 可能都要喂但問題就係 可能係女警㗎喎其實 係女警 男警嚟㗎喎。 喂好大鑊喎呢啲。 但係如果你係要 製造恐怖恐怖襲擊。咁、我想問警察做緊咩角色？而家捉鬼捉到深圳公安啦，現場捕獲啦，深圳公安，你話佢嚟睇熱鬧，我唔信喎、真係好大理由懷疑係執行緊職務㗎喎。 係啊， 係咪嗱？呢啲就係、如果佢牙裏面有山埃，可能就咬咗㗎咯。係，係咪？ 係咪？ 喂，大佬，如果唔係嘅話，你將共產黨擺喺咩位置啊？ 係喎，即係通常， 即係嗱，我睇得多嗰啲咩風聲啊，即係以前抗日，即係同國民黨鬥爭喺上海。嗰啲啊， 唔止啊！以前你民你東廠嗰啲咪係咯，即係有毒藥噶嘛，大佬啊！ 喂，正路呢個姓徐嘅福田公安應該咬牙，應該就咬山埃噶咯。 即係咬斷自己條脷佢。 但係唔係喎，佢喺度求饒啊！ 係咪求饒咩？咬你唔死啊！原來啊，真係大鑊啊！真係求饒咩？佢點樣求饒啊？佢咪跪喺度？但係佢樣好肯兇狠下噶，佢本身個樣都好精悍噶，樣係啊。不過佢絕對就唔係靚仔嗰隻啦，其實就 其實有樣睇嘅， 有樣睇嘅、 我哋以前咧，我喺雨傘運動嗰陣時咧，都有幾個方法去檢測嘅。其實嗱，佢可能派嚟嘅識廣東話嘅，咁所以咧就第一睇下係咪小平頭先。因為香港人咧，坦白講咧，而家就係寒風咧，就係、示威者通常咧都唔會係小平頭的。而深圳武警或者公安佢落嚟咧，佢冇辦法啲頭髮生得咁快噶嘛。你明唔明啊？佢喺大陸嗰陣時候，可能一個月前同阿小平頭，佢嚟到香港，佢冇辦法改變嘅第一個髮型。第二就睇下佢手指尾有冇風水甲。 點解為之風水甲？ 即係呢個手指尾咧，因為咧我哋要二尾指要去到呢只第四隻手指嘅第一節，先至為之好命嘅。 係咩？ 過咗呢節我就唔得啦。咁咧你就唯有生長呢個風水甲嚟到呢度咯。 喂，咁樣自欺欺人啫嘛。 啊、你得我唔得啦，所以我死緊啦。 咁點樣啊？咁樣證明啲乜嘢啊？ 即係山長啲手指甲嚟到呢度，叫做風水甲。好啦，第二就係風水甲。 OK。 好啦，第三係咩咧？就係、講粗口。講粗口裏面咧就係、 西字。 係啦，自由西嘅西字咧，其實係內地，所以當時叫做自由西咧，我都覺得好懷疑啦。即係用呢種咁 odd 啊，一聽落好硬耳噶嘛。 係，我知道。 我哋就係話，譬如你睇連登咁樣，佢話你係分法 L 噶嘛。係 啊。 佢唔會話你分法西噶嘛。係 啊。 係嘛？咁就係大陸廣州人嘅粗口就中意用西嘅。 冇用㗎呢啲，即係嗱，呢啲唔係話西唔西，唔係話粗唔粗口啊。呢啲包括啦，其實我睇舊年我記得唔知好似有個 post 唔知啲邊個 forum 有 post 有條友。就好即係其實佢好鍾意嚟香港㗎有大陸人係。咁佢就好 frustrated 喎即係其實佢話唉總之我每次落到嚟我又識講廣東話即係你香港啲路我識曬。但係點解呢我每次呢坐到一間餐廳度呢啲人都對住我講普通話㗎呢跟住喂大佬呢有人即係擺返落嚟啦個 post 就喂其實根本上大陸人係有樣睇嘅。你就算你唔開口啦你都會即是你 feel 到一陣大陸味的即是我不知道為什麼其實我想大家接觸過大陸人其實 我都勸過陶君衡的 啊怎樣啊他有這樣的味嗎 大陸味是什麼第一就用男士手袋 是嗎 即是夾在旮旯底那隻我就 勸了廠佬來的 我就勸了大家不要用的因為大陸卧底公安全部我在以前在一傳媒做回去採訪的時候在北京被人監視那些全部國安好呢都是小平頭風水甲和一個男士手袋的就夾喺卡拉底嘅，咁呢啲咁嘅造型咧，坦白講，就揾張學潤啊，或者係揾邊個香港嘅造型大師咧，幫佢執一執咧，但係都唔得㗎，我覺得嗰陣味啊。 係啊， 第二就係咩咧？佢哋嘅 casual wear 出事啊 ！casual wear 係咩咧 ？polo shirt 都好啦，香港人著 polo shirt 咧，其實唔會攝落去嘅。 係，但係佢哋 第二唔會反領嘅。 係 嗱，自從 polo 出咗一隻後邊有馬仔之後咧。就或者寫住 polo 衫四個大字之後呢係大陸佬先至會反領㗎啫其實。 係咪 同埋我覺得香港人你有冇發覺其實係唔著 polo 㗎喇已經。 好少啦已經。 自從大陸佬、 啊、 自從大陸佬個個著假 polo 之後、 啊、 香港人就已經唔著 polo 㗎。 係呀好少啦已經係。我以前都有幾件已經唔著啦而家都。 第二香港人著黑 T,、 啊、 你扮示威者都好啦、 啊。 Come on。是沒有人將件 T 恤攝落條西褲那裡第二 T 恤是不會襯西褲的是最多整件整條那些運動褲 是、啊、 就算是運動褲都好記住記住 扯褲啦或者是 國安公安朋友是不要攝入去這件事是教極都不會明白的、啊、我經常都不明白為什麼 T 恤要攝入條褲裡面、 啊、不是我明白 我明白，因為佢買到條靚嘅嗰個皮帶啦，就唔可以唔 show 出嚟嘅，大佬。喂，白買一搶咁咪真係。一定要show出嚟先得。 咁你就不如向無間道阿陳永仁學習下啦，留少少show腳，個頭咧就亂少少有音嘅，千祈唔好小平頭，係咪啊？咁樣行出嚟就似香港人。如果唔係嘅話，其實現場啊，以我咁嘅工作經驗好啦，其實我喺機場數一數，已經大約睇到邊啲係跟得 cover 嘅，唔係香港嘅，係大陸嘅 undercover。 是吧， 是現場監視的、 嗯、 你數一數就知道的。不過既然他都沒什麼做，你去走去揼他一鑊也都沒意思，根本是只會令到現場的氣氛失控、 嗯、 但是這個我相信呢越來越多香港人是分辨得到的。 我分辨到。 至於警察的臥底，你只要將當日銅鑼灣 SOGO 那個叫做什麼大喪，是吧？ 是啊， 個花名叫做 那個 是,、是大喪，他即他這個我睇咗係大喪嘅，係 有幾樣嘢咧，就係、是、可以睇得出嘅。因為警察警隊裏面咧，如果去到裝備嘅嘢咧，一定係統一採購嘅。 嗯， 所以如果同樣嘅 耳機咪一樣咯， 係 啊， 就係永遠係一樣嘅、啊、耳機係。 同埋佢好似幾款咧，嗰啲豬嘴咧都有粉紅色嘅。 佢自己認自己人咯，我估。 哦，唔係，但係佢最後屘認自己人係嗰個綠色熒光棒啊嘛。 嗱，就係以後就唔會再用嘅。係 啊，係啊，唔係咁，我哋一人一支，全部都攞曬。喂，咁啊，妖敵可以喎， 千祈唔好，你個袋喺個熒光擺喺個褲袋嗰度，差佬你以為有攻擊性，冇佢一棍勾落去，你就死啊！我估勾坐隔離，你就死啊！ 係 係，但有幾樣嘢嘅，第一，啲心識背囊 啊， 雙手咧冇嘢攞嘅，其實， 嗯， 咁咧你要記住啦，好多示威者咧，佢哋可能都係孭背囊， 嗯， 但係咧佢哋咧一係咧就係、是。每幾個人幾個人一齊嘅，第二咧係有男有女嘅。但如果你留意得到，如果嗰幾個人永遠都係男士，咁咧，同埋咧，佢哋叫做咩咧？係亂屌啊！即係話咧喺現場裏面咧， 哦，即係 係突然間著嘅。 係，我知道，即係好似我哋以前嚇行呢一個旺角行人專用區咧，就呢個大把戲，係咪咩？ 好氣量， 好氣量，好氣量嗰啲，好氣量， 好氣量，系啦，好氣量嗰啲， 咪成日喺度扮鬧交，就係嗰啲啦，係咪？ 係啦，咁所以咧，慢慢嗱，我覺得咧，即係大家唔需要話咧，因為佢哋派咗卧底之後咧，就有一個恐懼。我哋調翻轉係要將卧底做一個 profiling， 即係等於大陸公安一樣 起底咯，有 database， 唔係啊，唔需要起底啊 ，profiling 即係話佢哋嘅行為， 哦 cap 咗佢哋嘅行為、 衣着、表情。動作咁樣去做一個 profiling， 咁、然後你就去做一個類比，你觀察到嘅人佢嗰個嘅同你心目中嗰個 profile 嗰類嘅 undercover， 唔係咁啊，傻強都有一種，佢都有一種 profiling 噶。 嗱、傻強， 傻強佢話啊嘛，即係如果佢好似好認真咁樣聽緊啲嘢，咁但係咧，但係個樣咧就懶係唔認真咁樣樣，咁嗰個通常咧就差佬嚟噶嘛，係咪？ 譬如好簡單，佢喺度賣緊腸粉，剪緊腸粉，但佢隻眼就周圍執嘅，咁佢咪就係、 是，我知， 即係叫做喬裝成為各種各樣人物嘅警察咯。即係話，如果我哋發覺阿陶君衡做節目，佢突然間好似講緊嘢，但又好唔專心，就咁啫嘛，其實係。咁就可能就係話佢做緊卧底啦，咁講下笑啫。 未必嘅，可能有女咩啫 ，send message。 哇！你講啲咁嘅嘢真係，咁買佢大鑊。如果係咁嘅話就休息一陣先，好唔好打電話嚟啊？